最近，在我国黄海北道凤山郡天德里，有一个高句丽时期的大规模墓群被发掘。该墓群位于一个离天德里所在地东北方向2公里处土岗地带，区域面积有185平方米，有近30座墓依次整齐地排列成四行，大部分直径有10米，高2米，最大的坟墓直径有17米，高2.4米，每座坟墓间距有10到20米左右。这些墓都砌筑在地面上，分为单式石室封土墓和双式石室封土墓，有人骨、马骨、青铜勺、青铜饰品、银箔、铁管钉、铁管环形大手和灰色陶器等各种遗物出土。